首歌它真的是从第一句唱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熟悉， 嗯， KTV 里必唱， 嗯，郭靖的这首《心墙》， 嗯， 而且当时是在这个台湾偶像剧非常盛行的那个时候来当成了插曲， 还有片尾曲。 对，当时觉得郭靖的声音特别的清凉，特别好听，在 KTV 里大家一起唱，好多女生的心事也都在这个歌曲当中体现了。 嗯，除了这首歌，其实还有像是什么下一个天亮啊，还有什么那个想要光着脚丫，那个 在树上唱歌， 对那首歌都是就是女孩子们特别喜欢的。 嗯，没错。那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这首歌其实和刚刚这首歌有些关联哈。其实《心墙》这首歌的作曲呢就是林俊杰，所以包括现在看到林俊杰有就是再重新去翻录一遍把这首歌，那下面这首歌就是杰杰自己唱的了。 对，也是一个写歌小能手。 嗯， 不过呢下面这首是他和方文山的合作，收录他在他自己2008年的专辑《JJ 路》当中，也是一个网游《赤壁》的主题歌。 嗯， 最赤壁。 对，其实这张专辑也是当时他的一个转型哈，但后来好像就是已经放弃往这个方向去转了。 其实还是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。 没错。 嗯， 积了好几层，而我踩过青春，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。一次缘分结一次生，我今生还在等，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，千朝记忆渡红尘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策马出征，马蹄声如雷奔，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。谁的心跳声，我那春秋一叹银痕，你那千年眼神，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，千朝记忆渡红尘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怎么出征，马蹄声如泪奔，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怎么出征，马蹄声如泪奔，是吗？相爱的我，这三层，我